另外呀，我得给大家伙说的清楚啊，说养生保健也罢啊，吃药治病也好，三个月见效是吧，半年到一年逐步的完全康复。说如果三个月还没见效果，说明没有作用是吧，那如果半年到一年还没好呢，还没完全康复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元气亏欠的太多。这样的病人是不能锻炼身体的是吧，为什么呢，因为锻炼会加重你的颈椎病，是不是啊？所以元气我们这面在补，生活行为造病，你那面在浪费，它自然而然呢，就会把原本的康复的养生的周期人为的给拉长了。所以什么叫治病就是改错啊？啊，道理就在这儿，是吧？一定要改了错，你的元气才能得到有效的补充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啊，我们不多强调，因为我们曾经做过专题的讲解。第二个问题叫什么呢，叫黄斑裂孔。首先我得给大家说清楚啊，这个黄斑是什么东西。黄斑呢，它不是东西，它是一个位置，它是在人的眼睛视网膜上视觉最敏感的地儿，所以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黄斑变性，人视力就下降了。同样啊，这个眼底呀，人这眼底就好比呢照相机那个胶片，胶片受潮了它就不平整了，是不是啊？就像一个木板一样，淋了水啊，它就受潮就会鼓包，就翘楞了，能明白这意思是吧？说黄斑，眼底黄斑的裂孔，它的病根也是源自于眼底动脉硬化啊，所以眼底黄斑变性的朋友和眼底黄斑裂孔的朋友，你不要把它只当成眼病，一定要检查眼底动脉的硬化程度，所以它是心脑血管病的一个信号。好了啊，这两个听众朋友的啊共性问题啊，你看是两个人提问啊，但是呢它代表了一大人群的啊同类的病症啊，我们就给说这么多啊。今天的健康主题呢，要说糖尿病的治疗的中西结合啊。什么叫糖尿病治疗的中西结合？这个结合呀，有真有假。说中西结合也有真有假，没错。说我正在吃一种中药的降糖药，所以今儿呢我就给大家说说中医和西医在糖尿病治疗上文化的差异和方法上的不同啊。所以中药降糖，我个人观点啊，我这人就是这样的，我是对事啊不对人，是吧？中药降糖我个人观点很可笑啊。为什么说很可笑呢啊，我们中医啊不治病，中医是来养人的身体的，是吧？所以中药啊也不降糖，中药呢应该是调节人的脾脏、肝脏和肾脏，已达到了血糖平稳的结果。如果中药真的能治糖尿病的话，那我告诉你，一定是药到病除，三个月或者半年就应该完全康复。如果有些中医也告诉你说你吃中药降糖吧，吃一辈子麻烦了，是吧？你那中药里边一定掺了西药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中医中药讲药到病除，是吧？它不是针对血糖的，而降血糖的药是吃了就灵，不吃它就不灵。包括打胰岛素的病人也是这样的，你就打了三年五年的，你停了，你停了，你还是糖尿病， 你不能说我胰岛素打个三年五年，打个十年八年，我把糖尿病打好了，我不用胰岛素，我不吃降糖，血糖正常的，没那个。所以在中医骨子里，它就没有血糖的这个概念，而在西医的骨子里，就只是研究血糖的升高和变化，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所以中药降糖很可笑，啊，很可笑，啊。那么西药降糖本身是打着降糖的旗号，但实质上，我们用现代科学来研究，西药也并不降糖，而是它们作用于人的胰岛细胞，是吧？那叫什么呢？那叫杀鸡取卵，强迫胰岛加速胰岛素的释放。所以在临床上有大量的这样的病例啊，说糖尿病开始吃药管用，后来呢到吃药都不管用的时候就得打胰岛素了。为什么不管用？因为胰岛坏死了，吃药根本没用。那为什么原来管用？因为原来胰岛没坏死，所以吃药管用。那胰岛是怎么坏死的呢？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吃药，吃降糖药把胰岛给吃坏死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你不改错啊，生活行为接着在造病啊，把胰岛给吃坏死了。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你不改错啊，生活行为接着在造病啊，把胰岛给活活的勒死了，对不对啊？哎，所以我个人观点认为，如果你采取西医的糖尿病的治疗的方式方法，我个人观点，胰岛素是西医治疗糖尿病应该是最好的。第一个，它不会把胰岛给累死；第二个，它不伤肝肾，不会导致糖尿病的肾病。那么胰岛素的使用是不是百利而无一害呢？哎，世间的任何的万事万物都有阴阳，都有它的双重性。胰岛素过量，你自身的胰岛就会什么呢？好逸恶劳，而逐渐的功能萎缩。这个不叫坏死，叫退化。所以胰岛素的量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刚刚好，这是第一个大家要记住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用胰岛素的过程当中弥补了人体分泌胰岛素的不足，那么生活行为如果依然在伤你的身体，在加重糖尿病的话，那么最后胰岛素的量也会越来越大，你的胰岛还是要坏死的。所以这就扣了题了，嘿嘿，糖尿病治病不改错都是瞎忙活，是不是啊？所以听到这儿您再琢磨，我常跟大家伙说那么句话，我老是问糖尿病的朋友，我说糖尿病得明白了吗？哎，有的人回答我明白了，我说你明白什么了？哎呦，自作自受，我得改呀。好，这样的人糖尿病都能治得好，哎，都可以不得并发症，是吧？哎，有的人呢也回答啊，得明白了，是吧？还是中药好，西药不好？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糖尿病一辈子治不好。怎么说呀？嘴上明白，心里糊涂。啊，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强调，治病养生不改错，光是吃药，光是吃保健品，一切都是瞎忙活。因为正本清源，病生活行为性疾病，养治需要的就是咱们生活行为性疗法。这个智慧是源自于中国啊，用的老外的话来说，源自于东方，源自于 古老的东方智慧，人无法改变自然，人定胜天，那是人在说大话，人是胜不了天的，人是打不过宇宙的，所以那怎么办呢？哎，我们的古代的先贤先圣就告诉我们，顺应自然的变化，叫什么？叫顺其自然，在自然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努力，在不断的努力的过程当中又要顺其自然。我们都养生，我们不一定都能活到120岁，但是我们都可以达到天寿。同样啊，身体弱的人通过养生你可以长寿，身体壮实的人你通过养生你可以达到天寿。不是说养生都是120岁一个等号，那是不对的。所以这就解释了养生应该具备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心态，顺其自然的去养生，在自然当中不断的努力耕耘，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又能顺其自然的接受你养生的成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不是啊？哎，不要钻牛角尖儿的啊！这是我们把西方医学对糖尿病治疗的利与弊啊，给大家做了详解分析。那么中医养生对糖尿病的调节，它不是以血糖为主，而是以人的感觉为主啊，以人的感觉为主。感觉什么呢？感觉吃饭香不香啊，感觉走路有没有力量啊，感觉浑身有没有精神呢、啊、感觉睡觉踏不踏实啊，感觉心情是否愉快啊，这些是你用核磁共振和 CT 都查不出来的，但是这个感觉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用现代话说这叫人性化。所以中医对生命科学的研究它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只不过是我们现代人我们现代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没法洞察啊，我们现代的科学已经发展了很高的一个水平，但是还远远的落后于中医的智慧，就是要把中西结合起来，让我们来缩短这个距离，让科学真的为生命去服务，在糖尿病的防与治的过程当中，调的是五脏的平衡，养的是元气的培固，所以呢，也叫元气培固，五脏平衡疗法，调糖尿病。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 10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 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糖尿病的并发症很多，但归结起来只有一条，叫什么呢？叫血管神经损伤。说白了，血糖它高，血它就黏，血黏了它就破坏血液循环的管道，但归结起来只有一条，叫什么呢？叫血管神经损伤。说白了，血糖它高，血它就黏，血黏了它就破坏 血循环的管道。所以我说了，得糖尿病的人都有并发症，只不过是有的人表现出来，有的人还没有症状，伤害还比较轻，是藏在里面的。所以主国中医说，上医治胃病，不治已病。这个胃病不是没病找病，而是告诉大家疾病的形成机制。所以啊，主国中医知糖尿病便要防其并发症。而有些医生呢，往往是查出来病人有糖尿病了，一味的去化学药物降糖或者是胰岛素注射，他不考虑到并发症的形成机制，而是还说哦你没有并发症啊，结果让好多糖尿病的早期的病人错过了并发症的预防期，等到眼底出血、心肌梗塞、脑梗塞、糖尿病、肾病、尿毒症、肾衰竭按下葫芦起了瓢，一个一个接踵而至的时候，他又把糖尿病患者拒之门外。因为这个时候的糖尿病患者的确成了马蜂窝。为什么呢？因为并发症已经形成了，已经对人体造成严重的伤害了，五脏俱损，一体多病，元气大亏，你这时候单调一个脏腑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并发症，糖尿病的并发症已经爆发出来的，大家注意我用到的这个词儿叫爆发啊，不是藏在里面，是已经爆发出来的多个并发症，按下葫芦起了瓢的阶段啊。有个老太太啊，闺女很孝顺啊，老太太气血亏啊，糖尿病啊，女儿给买的阿胶，老太太没舍得吃，哎，小孙子闹感冒，说也有点贫血，结果老太太给小孙子吃了阿胶，好家伙，鼻子流血，差点没要了命。什么道理啊？就是告诉大家，人在感染类疾病、感冒、发烧、肺炎、肾炎的时候，禁补，禁止一切补益型的药物使用。为什么？叫引狼入室，叫闭门流血，轻则加重病情，重则呢灼伤血络，甚至要了命，是不是？那么不补孩子拿什么好啊？这就和半条命的人是一个道理，不能补五脏，而要培固元气。我反对青少年吃保健品，但是我非常赞同青少年，是吧，身体处于相对啊胃病的状态。什么叫胃病？不是很健康啊。有人说了，你怎么不用亚健康啊？亚健康是西方医学的提法，这个亚健康和中医是打架的，是吧？什么叫亚健康？人不舒服，查不出来病，那不就是中医的胃病状态吗？是不是啊？人要么就是健康，要么就是疾病。所以亚健康是难以在夹缝当中生存，亚健康已经是一种病的状态，是病于内脏而未表于外。着眼的人认为是没有病，高明的人已经知道了病之渊源。所以这个时候也恰恰是疾病防与治的啊关键时刻。糖尿病我给大家讲过了，糖尿病不是说你尿里边有糖就叫糖尿病，也不是说你血糖高了就叫糖尿病。西方医学给糖尿病的定义说的是胰岛素的错，胰岛素分泌的绝对不足，胰岛罢工了，不干活了啊，只能靠打注射外界的胰岛素来补充。或者是糖尿病它的胰岛分泌 胰岛素的相对不足，是吧？这个不叫罢工，叫消极怠工。分泌不？分泌，分泌的数量不够，那怎么办呢？啊，靠外物给药，药物本身降不了糖，靠的是药物来作用于人体，让人的胰岛啊，靠外物给药，药物本身降不了糖，靠的是药物来作用于人体，让人的胰岛来增加胰岛素的释放，这是二型糖尿病。但现在好多二型糖尿病的变成一型了，它怎么变呢？好，是大量的用降糖药，伤肝伤肾不说，把胰岛给治衰竭了，由原来的消极怠工变成罢工不干活了，没办法，吃药不管用，只能靠外边打胰岛素。这是传统医疗对糖尿病的认识，一型二型，一个吃药的，一打胰岛素，是吧？嘿嘿，科技在发展，社会在进步，疾病也在发展，是吧？我们现在遇到好多的糖尿病的朋友，胰岛素打100多个单位，还配着什么中药西药降糖，搞来搞去血糖依然居高不下。啊，这什么道理？一检查胰岛没有坏死啊，胰岛素的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人体所能需要的量，说那咋回事？后来又定了个第三型糖尿病，叫胰岛素抵抗型，是吧？所以老的糖尿病的概念已经不再适用了，胰岛素的多少已经决定不了糖尿病的康复的好和坏，就算你注射再多胰岛素它不顶用，人也分泌胰岛素，它就是不降糖。用现代医学讲，是胰岛素的受体出了问题啊，这就比较高科技了啊，老百姓听不懂啊。说白了，你家来个亲戚，火车站下车让你去接站啊，人到地儿了，你去没有去接站，这人就走了迷路了，是吧？所以给打电话呀，说你到北京没？到北京啊，到北京怎么没找着你？俩人走散了，接人的人没接着嘛，是吧？所以来串门的人呢就迷路了，走失了，这就叫胰岛素抵抗，是不是啊？你看这短短的几十年，是吧？糖尿病经历了这么多的变化，那么祖国中医呢？祖国中医啊，本来没有糖尿病的这个名字，哎，但是呢，传习了现在西方主流医学对这样的病人的一个命名。那么中医告诉大家，五脏六腑皆可生糖尿病。那么我们现在研究到本质上，糖尿病就是个代谢紊乱的病。我告诉大家了，说先得脂肪肝，再得高尿酸血症，第三步你就得糖尿病了。现代医学呢把这些病叫什么？叫代谢综合症。说呢，大夫会治不？就听这名字，哎，就是个按下葫芦起了瓢的病。因为我老早给大家说过呀，麻叫综合症啊，综合症就是把大夫看迷糊了，找不着来龙去脉，分不清东南西北，什么帕金森是综合症，什么美尼尔是综合症，这又来一个什么呢？代谢综合症，还有那个更年期综合症。所以综合症是会看的大夫不会治，因为他已经看迷糊了，是不是啊？那怎么办呢？既然会看的不会治，那么我们就运用老祖宗的啊传统中医的智慧和思想，我们寻根溯源，哦，来找到解决它症结的关键。 人生百病根在五脏。那糖尿病的根在哪里呢？糖尿病血糖高，人特想吃甜味儿的东西，不用说呀，简而言之那是脾虚了啊，脾虚了。那么糖尿病跟劳累有关，跟饮食不节制有关，跟过度的思虑、情绪过激也有关，这些都是伤了脾了。但糖尿病是不是脾脏自己的病呢？实质上非也。因为中医说五脏，它不是五个器官，不是五个零件，它是五大系统相互的错综复杂的一个关系。那我们把这个关系叫五行生克平衡，它针对人体养生长寿的调整方法，概括起来叫中西结合。说到具体叫阴阳五脏平衡疗法。那大的平衡叫阴阳平衡，是人和自然的平衡。小的平衡呢，是人体的小宇宙当中的金木水火土的平衡。中国人，中国的老祖宗认识社会，认识宇宙，是从认识人体自身开始的。那么现今社会呢，我们就可以呀，来个逆推。啊，什么叫逆推呀？啊，叫反向思维呀，是吧？中国人说呀，养不教，父母之过。首先我们来说，什么叫父母啊？父母就是生我们、养我们的人，这就叫生，是吧？那什么叫儿女啊？儿女就是我们生养了，我们还得教育好。养不教父母之过，你生了孩子不教了，是吧？你包括在公交车上啊，是吧？你包括在公园啊，有那小孩淘气，是吧？在公交车上，是吧？啊，乱抹乱画呀，是吧？或者在公园上，是吧？拿那个石头啊，啊，砸那个花草啊。哎，你看就有老人说了，他不会说这孩子啊，他总会说，哎，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啊？那我相信呢，对于我们为人父母的人来讲，如果听到我们的孩子被人这么说，我们的脸呢，一定会红到脖子的。这叫什么呢？这叫有娘养无娘教啊。所以呀，人的五脏，既然我们今儿在讲糖尿病和它的并发症，要讲五脏六腑皆可生糖尿病，那我们就先从这脾来入手，是吧？脾，他的母亲是谁啊？他的母亲是心脏啊，是不是啊？心火生脾土，是吧？那他的儿女是谁啊？哦，脾土生肺金，是不是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生的作用啊，叫代代相传。心火化作脾土的时候，你的脾就有责任把你脾土继续生化成肺金啊。那么有生就得有克呀，是吧？土是来克水的，是吧？所以一旦脾不干活，人就要生水肿啊。所以中医说，人体内一切水湿肿满皆由脾虚而致。所以我给大家讲过水湿啊，是吧？长在皮肤上的叫湿疹，是吧？湿气犯了肺了，是吧？眼泡肿了，双腿肿了，是吧？那是湿气伤了肾经了，是吧？ 这是湿，湿在肠子里呢，那就腹泻呗。湿在血管里呢，那就动脉硬化呗。湿在肝里呢，肝脏上被湿沉积了，哦，脂肪肝呢。哦，湿入了血脉，入了心经，哎呦，痰蒙心窍生中风。所以中风病人老流哈喇子，说话老带痰鸣之音，你看痰蒙心窍，对不对？哎，这是脾，它土克着水，它来治这个水，是吧？那么作为脾一个内脏啊，由心而生，又要呢养人的肺，所以他既是儿子又是父亲，对不对？哎，回过头来呢，脾土能克制肾水，消一切的水湿总满。反过来，脾属土，又为木所克。所以好多朋友讲啊，我一吃饭就打嗝啊，我一吃饭就肚子胀啊。好多人当胃病治，我说非也，是吧？都是肝胆的病。什么道理啊？叫木克土，这个克当制约来讲啊，你能治了他，反过来呢别人又治了你。你看生，生者生生不息，它是一个连环，克者呢啊环环相扣，它又是一个制约。所以这个呢就不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问题了，是吧？也不是一盆泡脚的水，添凉水它就凉，加热水它就烫，不是的。它是一个五行。啊，听着简单，而实际上呢，非常的复杂。啊，那么当简单和复杂这两个词儿矛盾统一组合到一起的时候，这叫什么？这叫大道至简。就像我大家讲了，说我想吃个桃子，是吧？哎，我们山东的老哥哥就说了，不要紧呢，我家就是桃树，啊，春天呢浇浇水，啊，春开了花，结了果，到秋天长大桃子，我给你栽一筐，你看，他不用研究什么基因工程，他也不用研究什么克隆，浇浇水，他就能桃树上长桃子，这叫浑然天成。所以养生，养生啊，它是一个智慧，它是一个生活方式，它是一个习惯，包括它是人的一个心态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不要求我的学生，也不要求我的听众朋友，我不要求大家有多么高深的医学知识，因为那是医生应该学的，而我们应该学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活行为有没有顺着自然的规律，如何顺着自然规律浑然天成，发挥自然力的作用，又叫生活行为养生疗法啊，吃得好，睡得香，走得动，心情愉快，排泄畅通，人生百病又何妨。另外你达到这样的五好老人的标准，什么病见你他都躲着走。好了，晚上睡觉，天黑了，木盆热水泡脚，脚暖经络通，额头出细汗，晚上躺到床上了，脚热乎乎的，进了被窝，被窝也热乎乎的，人没闲着，推任脉，推的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哎，推的打了两个响屁，推的这腿啊暖融融的，刚才是泡脚脑瓜见汗，现在擦干了汗，被窝也热了，小肚子也暖了，再推肚子后腰不凉了，哎，脚心出了汗啊，把脚心的汗在背上啊沾着，呵，这眼皮可就睁不开了，困了，睡着了，是吧？早晨起来晨起醒脑三事，肝梳头，头清眼亮了，肝搓脖子，大脖筋不硬了，把手又搓了搓肝洗脸， 这脸呢，鼻子、眼睛、嘴啊，它也不紧绷了，它也不歪，它也不皱，灵活。吃过早饭，出门找个大树，撞撞大树，是吧？别撞电线杆子，那是死的，没活气儿，是吧？万一阴雨天漏电了，麻烦了。撞要撞木的，啊，得木的生发之气，啊，得木的生发之气。哎，那后背不驼了，啊，人到70岁怎么还长个了？哪长啊？原来是老了，缩缩了，背弯了，那筋呢短了。啊，那骨头呢压缩了，现在好了。那么说到头来，我们现在让大家已经深刻的了解到了，叫什么呢？叫五脏六腑皆可造糖尿病。人的健康就是五脏六腑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不是简单的阴和阳的平衡，是五行生克的一个平衡。那么他得病就是这个平衡被破坏了，这个平衡是一条被破坏了还是几条被破坏了？所以一体多病的人，你那五行的平衡破坏的就严重。说那怎么办呢？啊，那就先来补元气啊，解决阴阳的问题。说赶着呢，你吃饭睡觉走路，哦，达到三个金标准，元气培固，达到了元气生化的自动的标准，好，五脏的脉络就清晰了。这样呢，顺着季节的天时的顺序，根据你身体五脏的五行之间简单的联系，进行一个或两个脏腑深刻的调整。哦，这两个脏腑的平衡建立了，三个、四个、五个，一年下来是吧，五脏平衡基本构建。即使是半条命的朋友，三个月到半年的元气培固，经过一年的五脏的平衡调整，也让人的健康上一个大台阶。所以我还要说，这是养不是治。保健品不能当药吃，你如果把保健品当药吃，耽误了疾病。那药更不能当保健品吃，如果谁把药当成保健品吃了，势必会中毒，产生药物依赖。所以这叫各司其职，高下不相慕，是不是？不要掺和，该补元气时补元气，该调五脏调五脏，需要药物治疗配合药物。所以四疗养生，心疗、体疗、食疗、药疗，啊，四疗合一，脉络清晰，相互协调，啊，不会造成呢不良的影响，啊，希望大家把它认认好。那么糖尿病并发症当中最重的莫过于肾病，啊，在糖尿病的肾的养护上，我已经给大家做出了一个协调，啊，糖尿病本身该养脾。但是到肾病阶段，一定是先养肾以救命，而后调脾以来平衡其他的五脏。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接着说糖尿病，说说它的并发症。什么叫并发症啊？说万病皆有因，有因必有果呀。实际上啊，人得病它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这个状态呢是一个过程，是吧？有的呢因为病要了命，有的呢因为病 因为在和疾病的斗争过程当中变得更加的强壮，是吧？为什么同样得病，有的人病倒了把命搭上了，而有的人呢非但没有病倒，因为得病产生了抗体，下次不怕这个病了。那么是谁在起作用呢？西方医学把它叫做免疫力，是吧？那我们中医呢把它叫元气，把它叫五脏平衡协调，是不是？俗语呢把它叫人的抵抗力。所以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有的人呢经常得病，经常治病，但是呢长命百岁。而不少老哥哥老姐姐，可以用一句啊稍夸张点的话来说，医院的大门冲哪儿开不知道，一辈子没打过针没吃过药，得上的病就是恶性的，得上的病就是晚期的，有的甚至没打招呼啊直接见阎王了。说这什么道理啊？哎，我们用一句俗语来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就是万事万物变化的阴阳的定律。太阳从东方升起，就一定会从西方落下，有升有降，是吧？人们出生的那一天，就意味着一个崭新的生命的开始，而这个生命终有一天是要完结的。说太阳是恒星啊，现在科学研究我们知道了，哦，太阳也不是永恒的，是吧？它已经人到中年了，45亿年啊，有一天太阳也会灭掉，只不过那是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对于我们人的渺小的生命而言。而对于浩瀚的宇宙呢，啊，太阳的生命实际上相对也是非常的短暂的。啊，这叫什么？啊，这叫爱因斯坦相对论。啊，高深的知识我们不说了啊，我们回到现实生活。说糖尿病，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实际上啊，病与健康并无明显的界限，人得病它只是人变到了一种状态，你调整好了，你从疾病的状态回到健康状态，你调整不好呢，哦，这个疾病进入继续加重恶化的状态，从一个脏腑损伤到多个脏腑损伤，从只是简单的功能失调到零件破坏，最后不得不英雄断腕，是不是啊？糖尿病老烂腿，为什么把腿锯掉啊？你不锯不行啊，那腿烂了，是吧？坏血症波及全身，毒血是要要命的，所以只能舍车保帅，是吧？舍了车一定能保帅吗？啊，锯掉了腿，你糖尿病继续加重，下次并发症就不是锯腿那么简单的了啊，就得心脏放支架，没来得及，心脏他要是玩完，这个命也就玩完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疾病啊，循序渐进，量变到质变，是吧？那么糖尿病它的并发症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简单的浅显的来说，是糖尿病血糖增高，血液变粘稠，造成循环堵塞，所以眼底动脉是要硬化的，硬化到一定程度眼底出血，那么血在全身流啊，是吧？眼底动脉的硬化程度和脑动脉硬化的程度和心脏的冠状动脉和肾脏的肾小球动脉它们的硬化程度 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得了眼底出血的人，糖尿病就到了半条命的阶段，要么脑出血半身不遂，要么心肌梗塞绕了命，要么呢肾功不全肾衰竭要了命，到那个时候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啊，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他们是一天得的吗？不是的，他们是一点一点的积攒而来。所以啊，现代医学把糖尿病称之为是与冠心病等危性疾病的一种病症。所以这个时候也要告诉大家，冠心病不是单纯的心脏病啊。好多人找到我啊，我冠心病光吃心脏的药怎么不管呢？我就问他了，我说老哥哥，你的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你说是血管的错呢，还是血液当中的油脂的错呢？他说我问大夫了啊。好多人找到我啊，我冠心病光吃心脏的药怎么不管呢？我就问他了，我说老哥哥，你的冠心病冠状动脉硬化，你说是血管的错呢，还是血液当中的油脂的错呢？他说我问大夫了，大夫说呀，冠状动脉的全名叫动脉粥样硬化，是血当中的油脂粘附到血管壁上逐渐形成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哦，那么既然如此，能在心脏的冠状动脉上沉淀形成油柳子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血，那这个血就不伤你的脑吗？就不伤你的胳膊腿上的动脉吗？所以我告诉大家，冠心病不是心脏病，它只是心脏的症状比较明显比较重。冠心病是血管病，或者更准确的讲是血管加血液病。所以动脉硬化它是一种老化的状态，所以现代医学在人的年轻与衰老的评价上就有一种年龄叫血管年龄。一个35岁的人身体很健康，突发性心肌梗塞死掉了，而实际上来告诉大家，他的心脏年龄，他的血管动脉的硬化年龄很可能就达到了90岁或者100岁，是吧？就像以前那广告里说的是一样，是吧？说30多岁的人啊，长了60多岁的心脏，所以这样的人要得心肌梗塞，要心绞痛。难道只是心脏是60岁吗？不是的，全身的血管都是60岁。但如果只给60岁的人装上一个30多岁的心脏的话，那了不得了，这个人一定会得脑出血的。为什么呢？因为60岁的人不单心脏60岁，全身的气血循环都是60岁，达到了这样的衰老程度，是不是？就好比啊，你把那个农民老大哥那个破牛车，是吧，你把老牛给他卸下来啊，把这牛车呢你挂到一个跑车上，拉着在高速公路上跑两圈，你看看，是吧，一定会把车给拉零碎的。所以人的生命健康不是某一个零件的健康，也不是由人身体最好的一个脏腑决定的，而恰恰相反，他们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我把这个效应叫木桶效应。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构成这个木桶的最短的那个木板的高度来决定。而一个人的健康能达到什么水平，他能活多久，就是由身体当中最糟糕的那个脏器来决定。换而言之来说，我们五脏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越来越接近于平衡的状态，那么这就是人的一种长寿状态。五脏平衡疗法就可以让人无疾而终。什么叫无疾而终啊？不是因为肾衰竭要了命，也不是因为心肌梗塞要了命，更不是因为哪块长了肿瘤要了命，而是五脏平衡，寿终正寝，元气正常的消耗殆尽，五脏一起灭火，最后人就可以人逾百岁，无疾而终，就是这么个道理，是吧？所以养生啊，不是补最好的那个脏器，也不是补最坏的那个脏器，而是要通过五脏之间的协调平衡，对应了天时，是吧？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情志有度，我们就可以颐养天年，长命百岁。所以这是从百姓的观点来说，糖尿病的并发症是血粘血糖的问题，是吧？那么同样啊，这个观点也是现代医学对糖尿病为什么要拼命降糖的一个道理。但是你搞成低血糖了，照让人会休克，照样呢，人会出现营养不良的状态，照样人会出现多脏器的衰竭。所以糖尿病的并发症，老观点只看高血糖，新科学告诉你糖尿病血糖高了得并发症，要命的。营养不良性疾病也会夺走人的生命。再换而言之来说，高血压病会得脑出血的，什么时候得？180-190左右，这是高压。低压呢，高到123左右会得心肌梗死的。那么低呢？高压低到90是要得脑腔梗的。到了60岁，高压还达不到123，要得脑萎缩的。低压低到60呢，会得脑血栓的，也会得心梗的。所以这就是中医的中庸之道，高高了是病，低低了也是病。所以养生养什么？应该先救谁啊？应该先救肾，后救脾。所以肾功能不全的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朋友，头发变黑，牙齿坚固，二便固涩，骨质不疏松，大脑不萎缩，耳不聋，眼不花，好，你才进入五脏调节期。培固元气三个月叫一个周期，但并不是所有的人一个周期元气就能补到全自动的标准，是不是？你半条命的，你可能得补一年，你的元气也未必能补得十足，因为你的元气亏得太多。另外你还要问问自己，你是不是在继续的消耗元气。所以养生为什么要改错啊？这面我